现在幸福长大一片天。誓言那么多年未放弃，也从不曾忘记，青春已经不能再重演，远去原来都已成云烟，闭上眼睛浮现你的每天，睁开眼睛重现 雪。